享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国的台湾歌手任贤齐，除了在歌唱事业上有所成就，多年来他还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影视歌三栖的艺人。从电影《心愿》当中可爱的洋葱头，到电视剧《新楚留香》当中侠骨人心的香帅，任贤齐塑造了多个影视角色，都受到了人们的一致关注和喜爱。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任贤齐的影视世界。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1999年，电影《心愿》感动了无数的观众。任贤齐把电影当中洋葱头这个角色塑造的善良而可爱，深受人们的喜欢。下面呢，为大家送上《心愿》当中的一个电影原声片段，讲述的是任贤齐饰演的洋葱头和张柏芝饰演的秋楠在广播节目的陪伴下，一起等待流星雨出现的场景。 提醒大家，今晚是流星雨出现的大日子，中国地区是最好的观赏地方。记住哦，今晚我会在节目中陪着你。 洋葱头跟我说过，说你第一个愿望是希望他能够看得见，陪你一起看流星雨。 你陪我看也是一样，不过流星雨还没有出现。 你这么好的人，老天一定会帮你的。 好啊，那你叫他帮我留住洋葱头啊，永远在我身边不要走，可不可以？其实这一个是我的第二个愿望。 其实洋葱头也有第二个愿望，不过我想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是凌晨2:30，预计还有十几分钟就是流星雨最高峰的时间了。前两晚打电话来的卓先生，不知道今晚还会不会打来。 喂，我是卓先生，很感谢收音机旁的朋友这么关心我，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我最心爱的人说几句话。 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呢？ 因为造物弄人吗？在我从来没有想要得到什么的时候，我却意外地拥有他的爱，到了我想拥有他霸占他我所选择的时候，他却不理我，讨厌我，我很快就要走了，我已经将最难忘的时刻留了下来，不管是欢笑或是泪水，我都希望这一点一滴的回忆能够伴随我最心爱的人，好勇敢，好勇敢地继续他人生的旅途。5天虽然短暂， 但是我还是要说给空中的朋友们听，好好珍惜把握你所拥有的，无论是现在不是未来，纵使匆匆游走，我也今生无悔。 卓仙，真是让我好感动，如果你是我男朋友就好了。好了，还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可以帮我点首歌给我最心爱的人听吗？好了，不耽误大家看流星雨的时间了，在我挂电话之前，希望大家能够再一次闭上眼睛，用心去感受一下你身边的人，一定会有更好更好的感觉。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任贤齐在《心愿》当中饰演的洋葱头这个角色的一段戏。电影《心愿》红遍全国之后呢，任贤齐也拥有了不容忽视的票房号召力。而同样在1999年，任贤齐受到成龙的邀请，在电影《玻璃樽》当中出演了龙一这个角色。影片的一开始就是任贤齐和舒淇的一段对手戏，讲的是任贤齐饰演的龙一爱慕舒淇饰演的阿木，于是龙一拿着一只生蚝和一张婚纱店的折扣券来到了阿木的面前。 我有东西要给你啊。 什么东西？ 我捕了一辈子的鱼哦，这个是我见过最有机会有珍珠的生蚝。哎， 那有没有？ 没有。 那你花了多少钱啊？ 3000多块。 谢谢。 还有这个啊，这是我朋友在台北开的，他说如果我们去的话可以打折，所以我想说， 你想娶我啊？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这，对了，我想娶你。 你拿这么大的生蚝来，就想跟我求婚啊？ 这个生蚝不是那个，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对了，我想求婚。 好。 啊？ 让我考虑看看。 哦。 这就是任贤齐在电影《玻璃樽》当中饰演的龙一这个形象。任贤齐在影视剧作品当中老实憨厚的外表和开朗的性格赢得了王晶导演的青睐，于是在2003年，任贤齐受到王晶的邀请出演了影片《绝种好男人》当中乐善好施的男主角曾摩西。这也是任贤齐和张柏芝继《心愿》之后的再度合作，这次任贤齐的表演让观众是从头笑到尾。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绝种好男人》当中的一段电影原声片段吧。这个片段当中，曾摩西心地善良，而且非常单纯，只是有一点不解风情。 今晚可以说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晚，不断地发生一些我没有心理准备的事，所以当我跟阿妹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谁知道？ 谢谢啊。喂，干嘛这么开心呢？ 你不觉得刚刚发生的事情太完美了，居然帮别人解决问题？ 可是我觉得我们是帮贝瑞欺骗三个真心爱他女子的感情，哎，这样很不道德。一个人全心全意去爱另外一个人是一件很美丽的事啊，但是如果发现自己爱的那个人原来是欺骗自己的感情，那整件事就会变得很丑陋。 哦，也对。 我们以后不要刻意帮贝瑞了，顺其自然了。我好明白那种被人家骗的滋味，是好酸的。 哦，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和你被帮了他会很开心。 哎，今晚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哎， 是啊。 发生这么多事，今晚我想 relax 一下。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那我们就放纵一晚喽。 说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喽。 哦，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啊，好饱啊， 好饱 啊。哎呦喂，我戒宵夜已经很久了，放纵一晚真的好过瘾了。哦，不行不行，我要运动一下。 只有一个呼啦圈，人家没得玩。 这么大一个圈，一起来啊！ 行不行啊？ 应该可以啊。哎，真的可以耶！哇，好厉害！耶！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好累呀！ 好好玩哦！ 真笨，挨得这么近了还不吻我，我不会吸引吗？别再浪费时间了，天快亮了。 我想，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不会后悔。真的，好，那我们就玩在学校玩的那个说真心话，说对了就要喝，耶、 ！这一段电影原声出自任贤齐主演的影片《绝种好男人》。影片当中，任贤齐饰演的曾摩西为了重新得到女朋友的爱，不惜自毁形象，只穿着袜子站在地铁的旁边为女朋友唱歌。任贤齐憨厚的表演让人们在欢笑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曾摩西那份对女友的深情。现在呢，送给大家任贤齐在《绝种好男人》当中演唱过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任贤齐的演唱。不管是《心愿》还是《绝种好男人》，任贤齐出演的角色大部分都是外表朴实、内心善良的喜剧人物形象，人们也特别喜欢任贤齐的这种亲民的风格，于是他的影视之路可谓越走越顺。2005年，任贤齐出演了贺岁影片《韩城攻略》当中的卧底警察李傲文的形象，他和梁朝伟饰演的林贵人上演了一场幽默刺激的动作喜剧。饰演女主角姬姬的舒淇说，任贤齐是一个很体贴很幽默的人， 拍戏的间隙，任贤齐经常能把剧组人员逗得哈哈大笑。在影片的最后，李奥文似乎喜欢上了基基，在搭档林贵人的面前一个劲儿地夸奖他。 哎，这次韩国之旅虽然任务完成，抓了北极熊，但是没了电鳗，只有我们两个四手空空这样回去，有点遗憾了。 有点遗憾？ 嗯， 那你言下之意就是怪基基拿走了电鳗啊？ 哎，别这么说，其实看基基小姐的样子也不像是坏人，她可能只是暂时保管呢。说真的，她人品不错，身材也挺好，不是，身手也挺好的。 人品不错，身材也蛮好的。 嗯， 你跟他很熟啊？认识很久了吗？我看你啊，连话都没跟人家说过。 哎，当然说过了。 说过句什么？ 我们说过两句。 哪两句啊？ 第一句，我问他，那晚上停车场的摩托车是不是他给我的？ 他怎么回答？ 他没回答。接着我问，其实你是不是我拍档啊？ 他又怎么回答？ 他就一棒这么用力的挥下来啊！接着说，是对手才对啊，笨蛋！嘿嘿， 是对手啊，不是对象啊，笨蛋！哼，那我看你平时就冷冰冰的，可是一提鸡鸡呢，就热烘烘的，为什么？ 我个性本来就喜欢说笑和聊天，尤其是我喜欢看一些爱情悲剧啊。但是我的工作怎么样都需要注意形象，所以我就装一点点酷咯。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来欣赏任贤齐的那些经典影视剧作品。因为任贤齐不想被固定在一个类型的角色中，于是在杜琪峰导演的影片《大事件》当中，他一改以往的喜剧路线，绷起脸装起了酷来。拍摄的时候有一场戏需要任贤齐在电梯里面点燃炸药，制片方本来要找替身来代替他，但是任贤齐为了保证真实，坚持自己出演。影片中任贤齐饰演的劫匪袁哥和游勇饰演的劫匪绑架了三位人质，不过袁哥不但没有伤害人质，还在人质的家里给大家做起了饭来。 我也来做几个菜。我嘴很馋的，赚来的钱差不多都花在吃喝上，你呢？ 我想过要开馆子呢，你不信？ 我也想过。他们现在一路在部署。 我做饭的时候脑袋特别灵光。就只能弄这些了，能空桌吃饭也算是缘分。 哎，有酒吗？ 有，平时都舍不得喝，但是看到今天这么多人，我们先凑着先喝着啊。儿子明儿吃饭，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吃到杀手叔叔和贼叔叔做的饭，知道吗？ 等一下，我们要把丰富的这一餐传给他们看看。 这就是影片《大事件》当中任贤齐出演的一个原声片段了。时间来到2007年，任贤齐和范冰冰主演的电影叫做《合约情人》。影片当中任贤齐饰演富家公子霍启发，霍启发怕父母不接受他开放的女友，于是他就租了范冰冰饰演的刘藻，让他表现得非常开放，好让父母接受真的女友。影片中霍启发和刘藻故意表现得很亲密，本来想惹自己的父母生气，没想到的是母亲却并不介意。 哎，我好了。哥，你干嘛？ 打击你的无理欲望。就突然间脱裤子的男人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平常在家都这样，一时忘了吗？ 借口。 我有人格保证， 我绝对不会碰你，不会动你，我不会吃你豆腐占你便宜。但是按照合约精神，我爸妈来的时候，你得陪我演好戏啊。 妈呀，妈来了啊！ 妈，哎，上床演戏，快快快！ 呀，你干什么嘛？ 你给我一个春风一度顺眼行动的表情吧。来，这是中风吧？ 你按我怎么演啊？就 起发。 妈，我记得我要锁门啊。 忘了一样东西，看看有没有效果。 什么东西啊？ 南之宝，听说呢能够产生磁场，刺激男性的呀可耳蒙，什么 X 重重加 Y 蛋蛋，还能生孩子来。 妈，那看起来像电子驱蚊器啊。 不是不是不是，丹麦皇室的证明书。 是吗？ 嗯， 谁用谁知道，这好像是什么广告。 哎呀，我和你爹了，就怕你早日成婚，霍家传宗接代啊全都靠你了。 我明白妈，可是婚姻大事又不是去超市买东西这么方便容易啊。 胡说什么呀，你们的关系妈也看不出来啊。 妈，你别跟爸说，他知道了准气疯了。 别理他别理他，我呢是比较开明的啊，也很新潮的嘛。梁实秋说过嘛，没有孩子的家就像一棵呀不结果子的树。 我们两个现在感情还没有很稳定啊，我们常常为了人家给生不生子而争吵得很厉害啊。 把孩子生下来就稳定了嘛。 妈，晚安啊。 喂，胡先生，麻烦你放尊重一点好不好？不要浑水摸鱼、顺手牵羊、趁火打劫，行不行？ 刘小姐，麻烦你专业一点好不好？不要斤斤计较、扭扭捏捏、婆婆妈妈。 喂，你知不知道女人的身体有些地方就像是军事基地一样敏感？ 在这部合约情人拍戏的空档，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却看不到任贤齐的身影，只听见某个角落里不时地传来一阵优美的音乐声，这才发现原来任贤齐是在弹奏吉他，利用休闲的时间为这部电影来作词和作曲。好了，现在呢您将要听到的是这首电影的主题曲《还有我》，来自任贤齐自己创作自己演唱。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我将继续跟您在娱乐大篷车当中感受任贤齐在影视剧当中的表演魅力，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诸位稍后见。 看着你有些累，想要一个人静一回，你的眼含着泪，我的心也跟着碎，你为那个人憔悴，为他扛下所有罪，我为你执迷不悔，整夜无法入睡。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来陪，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就算全世界在下雪，就算候鸟已南飞，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痴痴的 等你归，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来陪，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就算全世界在下雪，就算候鸟已南飞，还有我在这里痴痴的等你回。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星光之旅当中，为您送上的是任贤齐的影视剧故事。任贤齐平易近人的笑容和幽默的表演赢得了不少喜剧影片的青睐，除了前面我们欣赏过的现代喜剧啊，他还出演了很多古装作品，其中2004年任贤齐和杨千嬅主演的《花好月圆》就是一部既叫好又叫座的古装影片。这部影片通过臭和香的极端对比，把一段爱情故事包装得格外的精致。影片当中，任贤齐饰演的沈梦溪爱上了杨千嬅饰演的公主，她甚至愿意抛弃荣华富贵，要和韩香在一起。 我知道我很自私，我只是在为自己着想，我从来没有理过你的感受。我以为梦想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的梦想可以成真，我可以娶到公主为妻，我的芳名可以流芳百世，但是现在，我宁愿放弃梦想，我宁愿不要流芳百世，我宁愿喜欢臭，因为，我爱上了一个肯为我牺牲一切的人。如果这颗冷山丸医不好你的话，我会一生一世陪着你的。如果这段爱情注定要臭的话，我希望可以一臭万年。 这段电影原声出自任贤齐主演的《花好月圆》，任贤齐的演技清新自然，他的音乐创作风格也是让人感觉如同春风拂面。《花好月圆》在拍摄的时候呢，任贤齐结合影片的剧情，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写就了一首古色古香的主题曲，那就是任贤齐杨千嬅演唱的这首《花好月圆夜》，一起来听吧。 春风吹呀吹，吹入我心扉，想念你的心砰砰跳，不能入睡，为何你啊你不懂我花的友谊，只能望着窗外的明月， 月儿高高挂，弯弯的像你的眉，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情，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阙，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夜 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任贤齐在影视剧当中的精彩表演。前面的旅程当中啊，跟大家一起重温了任贤齐的那些影视作品，现在呢，我们来聊一聊他的电视剧作品。2001年，任贤齐出演了王晶导演的电视剧《新楚留香》。尽管郑少秋扮演的香帅至今仍被认为是无可替代的，但是任贤齐版的《新楚留香》依然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好了，下面呢，为您送上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任贤齐演唱的《飞鸟》。 听飞鸟说你从冬天经过，冬天没有叶落，雪地很寂寞。听飞鸟说你从海上经过，海上没有风波浪花很寂寞。听飞鸟说你从梦里经过，有颜色，梦很寂寞。流星的眼眸太温柔，我是起火的宇宙，随着你陨落，敞开烧成酒，烫胸口，一口口都是愁。忘了我的歌，忘了我，没有自由的自由，没有人等我，生命太匆匆，太寂寞。也可以过得很快乐。 们刚刚听到的就是任贤齐演唱的新《楚留香》片尾曲的《飞鸟》。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任贤齐包揽了片头片尾曲的演唱，其中片头曲《花太香》以电影配乐为概念，融合了古典以及流行的曲风，光是背景音乐就动用了90人的大型交响乐队，并大量使用了古筝、排箫等民族乐器，再加上任贤齐的深情演绎，让这首《花太香》荡气回肠，深受人们的喜爱。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黄昏今晚霞，独行无牵挂。才潇洒，不问世间仇恨，淡如茶，江湖一句话，心得正邪不怕。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悠悠亮，晚风吹彻入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浪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难掩这风雅，不为痴情就爱花。 这首《花太香》出自电视剧《新楚留香》，由任贤齐演唱。除了古龙的作品之外，任贤齐还主演过金庸的《笑傲江湖》和《神雕侠侣》两部作品。《笑傲江湖》已经被翻拍过很多次了，所以任贤齐在拍摄的时候格外的用心。有的时候他每天最多才能休息2个小时，腰围更是从3尺1瘦到了2尺9啊！结果去探班的制片人杨佩佩竟然把任贤齐的背影看成了金城武。现在呢，我们先来听电视剧《笑傲江湖》当中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沧海一声笑》，稍后为您带来任贤齐版的《笑傲江湖》的故事。 一首《沧海一声笑》来自任贤齐，出自电视剧《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的故事早已经深入人心了，想要有所突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贤齐和剧中令狐冲最相像的地方就是喜欢广交好友，性格豪迈，所以他饰演的令狐冲就显得更加的平易近人一些。而在这部电视剧的歌曲演唱当中，任贤齐则表现出了男人豪迈的一面，把这首《天涯》演绎得豪气冲天，颇有一番大侠的风范。 魂牵又暗地忍不住的流星，躺不上没能藏一颗私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挥别的种种挥不去的种种，挥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恨义无可忍，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今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把掌忘了吧，住的流星。 这首《天涯》是由任贤齐演唱的，出自电视剧《笑傲江湖》。1998年任贤齐和吴倩莲合作出演了电视剧《神雕侠侣》，任贤齐演唱了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任逍遥》。这首歌曲当中，任贤齐的演唱意气风发，充满了洒脱的侠气，把杨过的性格诠释得非常到位，为剧中自己的表演可谓增色不少。好了，各位，说到这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伴随着任贤齐的这首《任逍遥》，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吧。 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扑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